是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的兔岛和泡泡都属于在舞台上应该算是身经百战，非常有舞台经验了， 是舞台上的前辈，应该我值得学习。 没有没有没有 上来又商业互吹 这个首先要互吹一下嘛，对、 嗯、其实上次我们兔岛来的时候好像我记得是 China Joy 决赛的前一天来的， 对，七月底的时候 嗯，其实小伙伴们还都挺就是好奇的哈，都挺关心的、嗯、就是我们上海之行怎么样，还顺利吗？ 还可以，我们这次还是拿到全国第三名的成绩，对，托大家的福。 全国第三名、 啊、对、 嗯、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名次了，其实 嗯，其实是还不错了、嗯、对，在我们北京赛区去的话应该我们算是代表北京赛区拿的是最好的成绩了、嗯、所以也非常开心，然后也有很多评委老师有给我们很多的指点和认可，然后也特别开心，然后也特别感谢上一次能够来到这边然后去跟大家说这件事情，然后特别感谢小美能够邀请我们，谢谢。 嗯，所以这个有好的妹子我是不会放过的，所以今天你们两位又坐在了这里 对，然后今天换了一位新妹子 嗯，然后其实这次我们的这个兔岛和泡泡来也是带任务来的，是不是、嗯、其实在27号的时候呢，我们 Doki Doki 48又要搞事情了， 要搞事情了， 给大家带来一场新的公演， 对的， 还有握手会，对吗、嗯、 没错没错，我们8月27号呢然后会有我们 Doki 的新的公演，以请与我同行的这场公演，对，然后同时呢那天的上午会有握手会，然后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过来参与，那么可以上我们微博搜索 Doki Doki 48社团的官方微博，然后去购买我们门票和我们的周边，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和握手会啦。 嗯，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支持哦。 对，我不知道兰陵平常会不会关注像就是48系这种偶像呢？ 其实吧，我在来之前做了一些这个功课的啊。对对对，如果说起握手会和公演之类的，我觉得我有一些要说的。对，因为我的话我跟明月两个人大家应该都知道，有的时候也会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我们不叫做握手会啊，我们叫做签售会，就是比如说我们录的角色的海报啊，然后摆在这边，然后大家会就是去买一份海报过来，然后我们会签名，然后谢谢谢谢谢谢，这样我觉得应该是类似的吧。 你签名的时候会握手吗？ 有的时候 也会哈， 也会要求，对，但是我们不会主动，没有，可能没有你们那么专业，会专业的去怎样的、嗯？ 我们就是专门的握手。不过我们这次握手，除了握手会之外，其实也有签名会的。对，我们就是也会贩卖我们的生写的周边，然后也可以过来拿来签名、哦。对， 其实说起公演和握手会的话，可能小伙伴们有一些没有真的去过的，可能有些不太清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嗯、或者说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一些环节什么的，我就可以介绍一下。 好呀，你有想说的？ 公演嘛，就是48系的公演，基本上就是有集体曲，就是大家16个人左右，然后大家一起跳的曲子，还有就是 unit 曲，大概一个人、3个人、5个人都有，就是可以更多的展现自己的少人的曲子，这样的集合穿插，然后组成的一场完整的公演，大概有20多首歌吧。 20多首歌， 对，其实对大家的体力消耗也是挺大的。 对，我们这次有23首歌，就是应该时长大概可能有两个小时左右吧，整体加上来。对，然后我们的握手会的话会在我们公演前大概2个小时举办，然后我们是12点到2点的握手会，然后我们三点多开始，然后到5点多应该是我们的公演。然后那握手会的话，我们这边这一次的安排是购买我们周边，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礼包。 我觉得可以，就是详细的情况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讲一下，好不 好？ 好 呀好呀。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08分，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跟后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李兰玲。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北京 cosplay 艺能团 Doki Doki 48的团长兔岛以及成员泡泡。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大家好。 刚刚已经就是提到了这个新公演哈，我们就就着刚才兔岛的话来说，就是这次就是先来说说吧，四八系的公演，什么叫做公演？是大家都可以来看，所以叫做公演嘛？ 也可以这么说。对， 面向公众的演出，字面意思， 对，差不多就是字面意思。 可以偶像和粉丝面对面的近距离的接触。 对，因为我们的演出的场地都是在剧场，不是像那种演唱会，大家可能离得比较远。剧场第一排的观众跟舞台其实挺近的，也就2米左右的距离，反正就是对，可以很近距离的观赏。对， 就可以看清一切细节， 对，看清一切， 所以是不是其实愿意坐在前面的粉丝也会就是特别卖力的在台下喊call， 对，喊call，对，一般都是像我们有这个分那个 VIP 坐席和普通坐席，然后我们 VIP 坐席的话，像前几排，一般来说我们以往的公演来说，前几排的观众一般都还蛮卖力喊call的， 是不是就是大家知道的拿荧光棒会 有 一些规定的动作， 没错没错， 帅气的那种， 传说中的 VO 他意， 对，那个 我也想在有时候我和明月表演的时候，下面有人打 啊？是吗？你们也有？ 我俩是想有，但想象不太合适。 哎，但你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配音，配音需要这个什么 VOTA E 之类的？ 在棚内好像不太需要，但是在演出的时候觉得这样很厉害，觉得跟观众有一个很好的 互动，对， 就觉得你在被底下的人喜欢着、支持着，就特别的激动、 就是觉得是跟台下的观众们一起完成了这一场公演，不仅仅是我们在台上跳，然后他们也会用他们的call声，然后来融入我们的演出，对， 比较有成就感， 对。 就是台上的偶像和台下的粉丝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那种就是非常 happy 的兴趣的点，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呼应，然后让这个 live 变得更加的火，更加火。 对，虽然我们没有说话，但是还是有一种很明确的一个交流。对， 其实我们也说到，就是像四八系的偶像，他会有很多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比如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他是可以粉丝和偶像面对面的。其实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明星，可能你很少有机会去跟明星去做一些比如说握手啊或者说聊天的这种事情，但比如说你对四八系的偶像只要有握手券就可以和他面对面的交流了。再包括像剧场的公演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形式，他会定期的去举办一些公演吗？ 四十八系一般都是定期会举办公演的，然后而且他们在公演结束之后也会有机长会，就是所有今天来看演出的观众都可以和每一位参演的妹子去机长，通过这样一个环节可以加深彼此的一个牵绊吧。 哎，我不知道就之前我们有没有办过，就是在这个新公演之前会经常举办公演吗？ 对，之前也有办过3次我们自己专门的公演。对，然后对，然后每一次也都其实来了挺多观众，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很卖力的喊call，然后我们也是会在因为以前我们其实没有办过那个握手会，然后基本都是通过公演去跟观众们去交流，然后公演之后的那个击掌的环节，然后大家就是其实能看到很多粉丝就是很开心，然后看完以后，然后有很多话想跟你说，然后可能就是恶意的说啊，我好喜欢你啊，今天好可爱什么的，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其实你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因为有些粉丝就是可能还是挺含蓄的吧，比如坐在下面也不一定说一定会喊call，但是他跟你交流的时候，他就会能够去说他的心里的想法。对， 所以说偶像和明星之间觉得有一些区别，就是更亲民一些。 对，我觉得距离更近了一些， 对，可以让自己的粉丝跟自己更加的比较近距离，然后得到的支持会更多，对吗？ 对，而且我觉得像握手会，你还有就是如果你有握手券的话，其实是有那个时长还蛮长的，不像机长可能2秒就过去了，但握手券的话，一张一般是有10秒钟吧，然后所以你其实还是可以跟偶像说一些你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对对对，然后偶像也肯定会把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去跟你说，然后我觉得一般其他的明星可能很少有这样子的机会，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喜欢一个团体或者喜欢一个艺人的话，还是很期待可以跟这个艺人近距离接触的。 对对， 有时候喜欢的人会成为自己心里的一种支柱。然后有的时候，作为有人喜欢的人，然后可以给他们传播一些正能量什么的。 对， 但还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彼此互相的一个东西，就是不仅仅是偶像给粉丝的一个正能量，其实像粉丝去来看偶像的公演，去跟偶像说一些很暖心的话，其实给偶像也带来很大的力量。 没错没错， 就我们说 养成感其实就在这个方面。 对， 然后你作为粉丝，你可以慢慢的看着自己所喜欢的小偶像、 一步一步成长， 在舞台上越来越闪闪发光、然后在各方面都可以成为更好的、更优秀的人。这就是养成偶像的一种 参与感。你就说养成的话、参与感，我觉得更好理解一些。 对，就是大家都可以，不管是偶像自己还是说作为粉丝来说，都可以参与到这一场活动。 哇，这么一说，感觉特别暖。 突然想犯一个偶像，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兰陵就不错。 对，兰陵想自己当一个偶像。 没有，其实现在还主要以配音为主啦。对。 这么帅的不要先谦虚。 在自己主业做得很好的同时，学有余力的情况下， 还可以当一个小偶像。 其实我喜欢的话应该是在我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内。比如说我录好了一个角色啊，做了一个参与了一个很优秀的作品，那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有人会对我感兴趣。这个时候我只要去回馈就可以了。对，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下次你们举办公演的时候，我可以去看吗？ 可以啊，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邀请你。 对，我们去学一下打头，然后 可以、 看我们两个人窝他艺，就两个人的下面。 没问题。 其实打call和窝他艺是不是还不是一样的？ 对， 我们还有一些区别，我觉得应该是。 对，就打call好像就是男一个嘛，厉害。 跳一群人跳特别整齐，就黑夜里就两个棒，两个荧光棒在 瞬间变。 对对对， 色特别厉害， 对，特别炫酷。 瞬间变色应该是电子棒， 对，就是可以调颜色。 化学棒的话，好像成分比较高一些， 那个还是很贵的。 是的。 对。 对，刚刚说到我们这个8月27号的公演哈，还是回到公演的话题。这次公演的名字是叫做《请与我同行》。 请与我同行。 那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 请与我同行这句话其实是来自于AKB 的一个成员，他叫大岛优子。在 AKB 的总选举上说的一句话，当年是第二届总选举，然后他是得了第一名。然后他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的，就是他说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请在我的背后推我一把，支持我，但今年我不会这样说了，就是请就是与我并肩同行这样的意思。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特别霸气。然后其实把这个名字当成公演名，也有一种就是想和粉丝说，请和抖 key 一起走下去，支持着抖 key。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一种共同成长的感觉。 参与感、养成感。 对。 那说到泡泡，其实泡泡是什么时候参加的抖 key 呢？ 我是在2014年加入的，3年前了。 那也算是老成员了，是不是？ 算小前辈了。 小前辈。 小前辈。大前辈呢？ 对，大前辈我。 对，我们这个兔岛是一直看着、见证着 Doki Doki 48的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这种过程。那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在加入这个团体之后，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哇，最大的收获认识了兔岛。 就认识了一些这个 突然抱大腿 志同道合的人 小伙伴。 对。那其实我特别想问啊，既然我们兔岛作为团长啊，就肯定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吧，比如说像一些特别好奇，像一些工作啊，比如说演出啊，这些是有人帮助你去进行协调，还是说只是作为一个团长，一个女孩子自己去进行这些联系呢？ 对，都是我这边自己去联系，去跟各个厂商啊、主办啊去联系，然后我这边去安排，然后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这边去安排，我们这边成员去准备演出，然后再带他们一起去。 哇，这是特别辛苦的一件事。 兔岛主要是做一个统筹的这样的工作。其实我们知道，好像上次也有聊到，就是 Doki 在社团内部也会设置很多部， 很多分工。对， 大家都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这个工作哈。比如说有服装部，是不是？还有这个舞蹈部。 对，泡泡这两个部都有加入。 对，我们的服装部叫水着部。 水着部。然后就是大家身上穿的漂亮 穿的衣服， 都是这个 水着部来做的啊。 能者多劳。 那像比如今天穿的这身打歌服，这是 AKB 原版的打歌服，还是自己经过一些加工的呢？ 是原版的， 原版的打歌服。 Doki 的衣服一般都是原版的， 就会按照这个真的小偶像他们自己的衣服来做。 对， 看这个果然功夫下得到，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就这个打歌服真的非常漂亮， 很精致啊。因为可能在镜头里不是太明显，但是我们近距离看的话，真的是布料还什么都很精致。 对，没错。 因为大家知道我之前当过这个 cosplay 的妆郎。 哦， 角是 对对， 大哥那边装郎视角为什么要评价打歌服？ 因为这个 好奇怪， 服装嘛，这个你化化给人化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人家服装什么样啊，怎么怎么样的，还是耳濡目染，有一些小了解的。对。 然后那个今天我们的兔岛和泡泡一会儿还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这个舞蹈演出，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欣赏我们这个漂亮的打歌服了。 好呀， 嗯。 然后我们也说了，就是当天的演出时间是从中午12点其实就开始先 12点的时候是有握手会， 嗯， 然后到2点，然后我们公演的时间是下午3点开始，然后地点是在那个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的 AB 座软件园剧场， 嗯，大家可以详情可以关注一下微博， 详情对，看一下我们的微博。 嗯，那天会有多少成员到场参加演出呢？ 我们参演的成员是14个，对， 14位。那现在 Doki，全团一共有多少位？ 全团差不多也是 快到48个了。 他说的是所有的，所有的。 这次就是公演只会来就是其中的14位。 对，因为其他就是像上次说，可能有一些人他加入了 Doki，但是他可能自己有一些比较忙的事情，然后可能会暂休一段时间，或者是离开一段时间。然后这次的话是我们今年的就是比较常出来去活动的这些成员，然后这次是14个人里面还有3个小鲜肉，就是我们上个月刚刚加入的，对，新妹子，嗯，欢迎大家来看哟。 嗯，大家可以就是跟我们的新妹子 对 来交流一下，非常好的机会。包括就是也提到了很多成员都是会有学业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没有办法就是全职来参加舞团的活动，比如说 本来也不是全职， 对，比如说像。比如说像泡泡就是刚刚毕业， 对对， 是不是？ 嗯，对，我今天的这个节目其实也是下了课之后赶过来的。 哇，很辛苦，但来得很早，就是很努力。 嗯， 但我其实特别想问，每次公演之前是要经过大量的排练的话，大量排练的吧， 那肯定的。 那既然大家都是有各有各自的工作，那这个时间是不是协调也很？ 就是 困难， 我们一直都是就是周末会有一天是专门拿来排练的，然后基本大家都会把周末的时间空出来，那我们会提前就是看一下大家时间，然后基本上反正每周都会排。然后像现在我们在准备这个公演，其实也有一些小的挑战吧，因为我们这次等于是32个小时要挑战完成排完这一场公演，32小时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紧的，对。然后我们等于说只有4次的排练，对。然后我们这次也是就是基本上可能最近的话需要周末2天都要排练了， 也就是32小时，然后每天8小时，一共4天吗？ 对，4天，对，排完整场公演23首歌， 哇， 其实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 哎，那你们前期去策划这场公演？大概这个想法，比如说这个主题请与我同行是谁来定的？ 就是大家一起商量的。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大家商量一起来定的， 嗯， 啊，我们在群里就会说，比如说我说我们这个要办公演了，那我们肯定要起一个名，大家觉得什么好，那每个人可能会提几个，然后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特别好，然后我们就用了这个。对， 那这次就是参加公演的时候曲目也都是大家一起来定吗？ 曲目我们会先定一部分，因为时间太紧了，然后如果大家投票的话我担心时间会来不及，所以我大概先把整个的公演的一个就是框架整理好了，然后大概比如这个这段要跳什么样的类型的歌，然后可能会给个几首，然后大家会去从其中去选几首，但有一部分是我这边直接定的。然后后面如果就是以后的演出的话，一般来说如果时间允许都是大家自己一起来商量的。 所以说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 当然可以啦，对，我们每次都是会收集大家想跳什么舞，然后我们一起来投票，然后投完那个舞就会来跳。 对，所以对个团长来说统筹和这个计算能力都还蛮重要的对吧？ 计算数学我并不好， 就是算一下大家的这个各个歌的意向，舞曲的意向， 没错。那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公演的曲目，可以提前透露吗？ 这个好像还不太能透露一丢丢， 还要保密。 透露一丢 丢吧，那我们来听听这一丢丢好吧。 就是今年大家知道，今年 Doki 准备那个CJ 的赛季准备的非常用心，然后但是有些曲目只能在舞台上表演一次，所以这次专场就为了满足这些抱有遗憾的观众的心情， 因为我们在上海比赛嘛，可能有一些观众并不能去上海支持我们，但是他们其实也会很想要看到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些舞，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公演里边也会把我们上海演出比赛的部分的内容也会放进来。对， 哦，就是在这个决赛上面的曲目也会在工厂公演的现场给大家表演。 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全国第三名的水准。 其实我之前在做功课的时候有看两位这个的微博， 哇， 然后发现团长的微博上经常是各种翻跳，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乐痴，对，我想唱歌跳舞完全不懂，对，唱歌跑调跳舞僵尸，然后当然昨天晚上看那个微博，哇， 跳得这么好， 真的有什么感想？ 好厉害，人和人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哦。哎，那就是说到这儿，两位有没有舞蹈基础之前？ 嗯，我基本上没有，就是上次说是我小学学过芭蕾基础，嗯、 是小学学了一些、 啊、是吗？嗯， 舞之类的，但之后就都、 之后我也没有了， 都是要去现学， 对， 去一些或者自己去编排，对吗？ 嗯，有，嗯，这次比赛的话是有一些是我自己编的舞，因为有一段 solo， 就自己直接编舞了。然后大部分的话其实还是去扒那个他们原版的舞， 考 AKB。 对，其实像我们也是慢慢不，就是慢慢去进步的。我们一开始刚进来的时候也都跳的不太好， 我3年前。前跳的简直现在都不忍直视， 我也是黑历史了都。 他们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每个韩国剧都是这样，比如说我录、我听我1年前录的音，我觉得哇，这是谁录的？ 哎，那你听小江的时候， 我听小江的时候其实挺痛苦的。 但我觉得还好啊， 因为我是。小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大护法里的小江嘛、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了，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纯真的这么一个状态。我在15年的时候就 是一个单纯 纯 真 的 少年，所以你是本色出演， 不是 了， 是本色出演。然后再去录的时候，导演重录的时候，导演说：“你的味道不对了呀，兰陵，还是用你原来的吧。”还是用了原来的这个状态的我。嗯， 所以你也成长，一张白纸也未必不好，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跳舞的话，我觉得还是技术比较重要吧。 是我们现在反正也是因为每周都跳嘛，然后大家慢慢肯定都会有进步的。嗯，对，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之前来说，肯定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 哎，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为这个四八系的舞来证一下名哈。我觉得很多就是可能平常，尤其是特别懂就是。舞蹈非常在行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四八系的舞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我觉得它的细节会非常多。 对，其实因为他们是团舞嘛，然后团舞的话他们有时候比如说在唱歌的部分就会分很多组，然后每一组可能是还是镜面对称的呀，然后包括很多的走位。我觉得团舞如果想要跳齐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没有两个那个成员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看歌，有一些歌会有，但是很多歌都是没有，就是你唱歌的地方就是完全不一样，可能、就是要分很多很多组懂。对， 简单来说就是看起来很简单，自己上的话肯定不行。 因为它会有很多的这种 编排吧， 很小的动作，但是很细节，就是看偶像表演的时候会发现手部啊，包括这个上肢的小动作。 对，我觉得我们学过最难的一首是那个不战斗，我们不战斗，它的细节真的太多，那首歌是我扒的，我都要哭了，那首扒的最久的一首歌，因为它细节太多了。 那种很多成员留下的心理阴影。 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编舞？好， 就而且还很快，就是手很快，然后很多动作的那种。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搜一下我们的那个演出视频。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跳第二次。 连团长自己都不想回忆起来的 太碎了， 是什么样的？ 太碎了，动作。 这也是这个四八系舞蹈的一个看点，我觉得就是你好像感觉动作上没有特别大的难度，但是会发现细节上做得非常的精致。 其实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更多的人在舞台上能协调的做出舞蹈动作就已经很难了，更何况还有一些独特的安排和一些细小的这种细节呢。 而且就是导 K 这个社团的舞蹈整齐度也算是大家公认的很好， 毕竟是北京区的冠军， 冠军 全国的地方， 谢谢，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你觉得我怎么样？我想 学习 跳舞。 来我们这儿。 你们已经招了几期生了？ 5期，然后再招该招第6期了，要不要来当6期生？ 6期生， 然后我可以吗？ 就是你， 好像没有男孩子吧里面？ 当然没有了，没关系，你可以穿， 你 可以穿裙子来，对，我们 张大佬， 帅的 ，开玩笑哈。那说到公演，除了歌舞环节，还会有其他环节吗？比如说，好像四八系经常会有 MC 的环节， 对 ，MC 肯定是会有的，我们这次也会有大概四段的 MC。对，然后我觉得大家除了说通过跳舞以外，因为跳舞毕竟大家都是可能是跳一样的舞，然后那通过 MC 可以更多去了解每一个成员他的性格啊什么的。对， 所以除了这个歌舞表演呀 MC 公演当中，还会设置什么特殊的环节吗？比如说和粉丝会有直接的互动吗？ 其实是会有，但是现在 也不可以说出来，但是有，但是只要记住有， 那是保密， 对，大家来看就知道了。 对，但是要去看。有时间的话，我和小美会去买荧光棒。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 荧光棒，我办公室就有电子棒，不要嫌弃不够亮。 不会的，不会的， 好高端啊。 其实应援主要看的就是心意，哪怕就没有荧光棒， 对你来了，我就是很开心， 而且还要靠嗓门。 就传说中的手指艺嘛。 我们咱们两个的嗓门应该还是可以的。 我们只 就是在下面喊。 你们都专业了。而且我相信兰陵来的话，肯定好多你的粉丝也会来看，对不对？ 所以你快来吧。 我努力，我努力，我努力。我努力把你安利给我身边的人。 好呀、啊，谢谢。 对对对对， 争取给兰陵有 VIP 席位。 没问题，给你留座位。 哎呦，好激动啊！嗯， 那个兔岛泡泡能不能再把这场公演其他的一些精彩的看点，能不能给大家能透露的提前透露一点？ 嗯，能透露的话。首先就是我们的小鲜肉和老腊肉、啊、一个都不能少回来了。 所以就是说成员还是非常用心去准备这场公演的， 对对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候多多捧场。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在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我们的泡泡和兔岛会给大家带来两首非常精彩的舞蹈表演，都是这个四八 group 的这个曲目哈，一个是叫做什么 海边之最、 嗯、海边之最，还有一 个 是 才不 是恶梨，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谢谢谢谢我们的兔党胖胖，两位可以先回来就坐哈， 辛苦了。 嗯，非常精彩的舞蹈。然后看弹幕，大家有说这个不知道兔党胖胖在跳舞的时候，我和兰陵 干嘛？ 我们在 疯狂打 call。 对，我们在练习， 是就是手上缺了点荧光棒，但是意思是这样，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现在大家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李兰玲。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北京 cosplay 艺能团 Doki Doki 48团长兔岛以及我们的成员泡泡。再次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如果您看到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佩戴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心。而且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693，欢迎大家加入哦。 没错。然后大家每期的视频回放以及我们的节目预告会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 B 站账号上面更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刚刚已经聊到了就是这两首歌嘛，然后这两首歌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就刚才表演的这两首， 就很可爱，很性感， 就是非常卡哇伊的那种感觉。 第一首歌叫《海边一姐》，它这首歌讲的是海边有这么多可爱的女孩子，最美的是谁呢？最可爱的是谁呢？ 当时 我 台上的会啦， 这样的。 然后那个才不是恶敌，好像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 啊、 是不是？ 我觉得第二支舞特别可爱。 对，他那首歌里面就念了好多水果的名字，比如说什么苹果、香蕉、橙子什么的，就是大家都很可爱。但是我在这里面就是反而像一个恶梨，就是那种表面上很不起眼， 很好吃。 好总结， 对， 这是企业文化。 对，是 肥东企鹅工作室的企业文化。 可以吃吗？怎么吃？好吃吗？ 是不是见面打招呼都是吃了啥？ 吃了吗？怎么吃吗？ 但真的很好吃啊，鳄梨。 是是是， 对， 就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 就在一群非常 可爱的 水果中间。 对，我是那个最不起眼那个鳄梨，但是我又很喜欢你，你能不能注意到我这样的心情？ 我觉得只要好吃就可以了。 好， 有道理， 有道理。 然后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我们 Doki Doki 48的会在8月27号。的时候带来一场叫做请与我同行的新公演哈。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个公演的曲目，也会有这个 China Joy 决赛上面的曲目， 对， 包括也会有这个握手会，然后也会有 MC 的环节。其实刚刚兰陵也说了嘛，就是握手会是粉丝和偶像来交流的 互动的 很近距离的这么一个方式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两位之前有没有参加过握手会呢？ 有呀，就是我们也有去握过小偶像，然后也有自己办过握手会，然后有粉丝来握我们，都有。 因为我们这个社团成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 AKB48，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真的见过自己。 有，我有去日本，然后他们当时是有办那个合影会，然后那个是要抽的，就是抽签，就是你要。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去的那种，就抽到了才可以去。 看我们 抽到 刚才脸上的笑容，不是说 对，很得意， 非常自信， 一定是抽到了。 对啊，对啊，然后就去了嘛，然后专门去了日本，然后去参加他们的合影会，然后就是可以跟成员很近距离的，就是去跟他说话，然后会合影，然后还可以握手， 是不是特别的激动？ 非常激动。 那你们怎么交流呢？这个语言 用日语啊，然后但是因为我日语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就会去之前想好说要说什么，然后就问那个日语比较好的朋友，这句话该怎么说，然后就。一直背，然后路上就一直在背那句话怎么说。对， 那兔岛是握的是谁？ 我当时握的是那个小岛洋菜 啊， 因为他靠抽的嘛，我想抽马有没有抽到。 娘娘是 娘娘，对，哦，真的本人也好美，就很有气质。 我会经常在微博上刷到这些人， 是吗？ 可能我关注的一些人也喜欢这些，对，所以经常会在微博上看到。 很有缘分，你一定要来我们的公演。 最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公司的配音演员，他特别喜欢关八。 哦， 他也是抽到了，然后整个人开心的失踪了半个月，回来之后就开心的不行 了，感觉人的气质都变了， 变得不同了，变得嗨了起来。 其实去看过公演的小伙伴一定会被现场演出那种气氛震撼到，会感觉那是真全民狂欢的感觉， 对， 很有感染力。 现场看和视频看还是差很大的， 一定是这样，会声嘶力竭的喊吗？ 哎，那还没有问完呢，就是兔糖，你当时跟那个小岛洋菜说的是什么？ 我好像就是先夸了夸他，然后想让他就是教我一些比如性感的 pose 啊什么之类的。 哇哦。 原来想学这个， 原来是因为这个不远千里 就暴露了自己的目的。 对，因为他就性感担当嘛，我觉得应该这个比较擅长吧。对，然后好像还因为我听过他很喜欢美少女战士，然后还跟他就是聊了一下美战的这个东西，然后还我们合照摆的那个 pose 还是那个美战的那个代表月亮相比的那个 pose。 那这个合影很珍贵，一定在家里好好珍藏。 对，在我的那个电脑里面放着呢。 刚才提的是这个两位作为粉丝去握偶像哈，那你们作为偶像来等着小伙伴们来握你们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哇， 哇，能不能讲一讲？ 我想，我也想站到嘉宾这边。 嗯，来来来，你们三个可以分享，哎、就欺负我没粉丝呗。 哎、 这个这节目没法做。 你想多了，就是这个意思。 我走了， 那就太老了吧，不要走。 我们都是你的粉丝。 对对对、嗯， 今天我的粉丝有三个了， 开始。 加油加油、啊、加油！算是明月。叫明月四个， 你强行把明月拉下 去，他不同意就打他。对，其实这样就是，嗯，还是有一些期待的， 嗯， 就是如果说还是有一些很开心的和一些成就感，不是说别人喜欢我怎样，而是说我做的事情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 嗯， 并且已经认可到可以特地来为我去，就是说看我的演出啊， 嗯、 怎样怎样来握手会啊，怎么样就。还是很激动的， 嗯，特别感动。 哎，那你们有没有遇到就大家说的一些话，真的是戳中自己泪点，或者让自己非常 真的有的？ 嗯， 有，我真的被粉丝戳到过。 那胖毛可以先分享一下。 嗯，因为就举个例子吧，有的粉丝他特别关注就是舞蹈这方面，然后他一直喜欢抖 K，就因为抖 K 跳舞就是还原 AKB 特别高、 嗯。 然后有一次演出结束之后的握手会，然后他就来说。这首歌看到就是我看到了 AKB 的影子，然后就说着说着就泪目了、 嗯、 然后我就当时觉得自己的努力受到了认可，特别的感动，就是嗯， 对自己的努力受到认可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嗯，因为我们知道抖 K 这个社团不是那种就是商业性质的社团、 嗯、 大家真的是因为喜爱 AKB 喜爱舞蹈，所以才大家自发的组成这么样一个社团、 嗯、 所以你每当付出努力受到大家认可的时候才会觉得特别感动，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 对，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 嗯、 我一开始做了之后受到认可，我更有动力了、嗯、然后做得更好、 嗯、 再往下做就一个良性的循环、 嗯、 对吧， 所以真的是很需要粉丝来鼓励我们的。对、 嗯、 所以我觉得握手会是一个真的就是我们和粉丝之间交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嗯、 对，深有体会、 嗯、那兔导有没有遇到过让你特别感动的粉丝？ 大家都很感动，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就一般演出完的时候我就处于一个很亢奋的状态、 嗯、 我一般不会很安静的就等着他跟我说话，我都说怎么样开心吗开心吗，看看我就这种很嗨的一个状态，所以一般大家就是过来都是很夸我啊，你跳得好好看，你好可爱，怎么最喜欢你了、 嗯、 一般都是这种很甜我的话、 嗯、 就是反正就是很开心，嗯， 是那种 非常满足 比较元气的类型、哎、 对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会给一些粉丝带来治愈的感觉，是吧？ 嗯， 就是情绪是会传染的嘛。 对，我 你特别嗨、嗯，别人也会特别嗨。 对，我就希望我们的演出，他们看完以后可以特别开心，然后觉得特别值，觉得就是没有后悔来看抖 K 的演出。嗯 嗯，那其实刚也提到就是什么元气呀、甜呀，就是像社团里面的、 嗯， 你们也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定位吗？比如说我是一个元气担当，对，属性 应该叫做属性。 嗯， 对， 找到一个人设嘛， 甜的， 甜甜的。 甜系偶像是不是、嗯、 那兔导就是 我是你们的男朋友 还好我就是小暖 男友男友力 Max、 嗯、我就是小暖男李兰玲的 哇哦 小暖男 对因为个子比较矮 你知道 你的身高可以加我们团了吗 不到 我先出去 了，我错了 节目结束的时候发现这一块没有人了 这哎兰陵呢 我们两个已经被延出坑了 兰陵 快舔一下快舔一下 对跟小美比确实是比较矮对吧 我是东京天空树我也很苦恼这个不怪你 我们可以不说身高这个问题 我们谦让一下吧 这个不怪你兰陵 我们翻过这页下一篇 好我们下一篇哈刚才也说到就有不同就是 属性 的偶像、 嗯、 那比如说在真的偶像团体当中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担当就各种不同类型的 嗯，我觉得像那个马友肯定就是比较正统的偶像嘛大家都知道、嗯、就是 什么叫正统偶像啊 就是随时随地都保持很优雅很完美的脸然后像那种比如说他们上综艺节目大家可能都是去抢着去找一些梗啊去弄得比较好笑一点但是马友原来是 嗯 就很优雅 就是永远 然后各个 千年铁刘海 对 就唱歌跳舞方面都是优等生、 嗯、 这样的、 哦、那我的话应该是如果我在里面的话我一定是谐星担当 嗯 就是 这样的 担当 会有吗 当然有啊就职员们对 人力奶是、 哦、 对 也超高 我不是要去搜一下他就学习一下、 哦、对跟你很像、 啊、 跟你身高也很像 我不是说好的翻过这一页 我错了 哦，是好痛 对不起 没事一页翻不过我们翻两页 其实我觉得这个身高会给我带来一些其他的 机会 各有利弊因为这样的话 从小人家演的是白雪公主 我就很有安全感对我就很容易给别人安全感、 嗯、 就没有那么大的压迫力对吧 嗯但你知道就是比如说 地铁上会很挤。 对，但我够得到，我还是够得到那个拉环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呀、啊，就是呼吸新鲜空气还是非常重要的。你有再翻页， 我们快翻页吧，翻页吧， 开玩笑， 走了，开玩笑。 哎，那说到了哈，就是比如也有走这种搞笑路线的，然后也有比较正统的、比较优雅的这种偶像，那会有没有特定的，比如说？哪一类的偶像就会比较受人欢迎，会有这样的说法吗？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差 别。我 觉得 应该是以个人的魅力吧。 对， 应该说每种担当肯定都会有喜欢的人，甚至说会喜欢不同的属性的人，只要够可爱、够有魅力的话。 嗯， 对。 像我们社团的气人偶像人气也很高。 气人偶像怎么回事？ 人气偶像和气人偶像。 气人偶像，哎，这个特别的， 对，现在很火、啊、这个。 像现在女团的这个气人偶像是怎么气人的？ 就是 演戏，是不是 天真吗？ 对， 就是他小孩子嘛，他很小，16岁，然后他说话就很直接，就比如说你看你的身高，就这种就很气人。 我身边的人大概都是这样的。 对，但他就是在舞台上又很可爱，然后也能散发出那种特别爱豆的感觉、 哦。是这种特别直率的人。 对，就是性格很直，但是他也有自己很认真，然后很认真去练舞、 哦， 然后很正统的感觉。 这种人很、嗯，其实我觉得时间长了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和这种人交流很简单，很直接。 对， 他想。 特别直接 就可以说出来，你也可以很直接跟他去聊，就很轻松。 嗯， 对，他说哎，那好吧， 那好吧，然后大不了不理他就好了。 其实抖 P 的妹子，我觉得都是很直率的，大家很少有那种偶像的感觉，因为都是平时也是有自己真实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啊，就是爱好的来参加这个。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像那种？白天正常的时候，就是没事是 上班正常的时候， 就是 晚上不正常 了，超人了。 工作日的时候，就是穿着工作服啊，各种各样的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啪变身变成偶像， 对，就是 这样，没错， 这种感觉 一丝服了， 变成偶像， 对，就这种感觉 啊，这个设定。 我怎么记得好像之前有那种类似的动漫作品，就是说 有的， 其实以偶像的这个身份来做着什么保护世界和平的工作，好像有类似的这种作品。 还有拯救学员是吧？ 对，有这样的题材。其实马友也有演过吧，三十八岁的那个，他也是，就是说38岁的偶像嘛。其实本身是一个38岁的教师，然后一进洗手间，然后换了衣服，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可爱的少女偶像。 哇！对，希望我38岁的时候也可以。 现在也可以， 现在也可以。啊，现在好像 翻页。 对， 对，因为我其实还看过一种叫偶像，就那个之前特别洗脑那首歌。给嘞给嘞，你听过这首吗？给嘞 给嘞爱，对， 应该是那个， 就是一听就抖腿。 超时空要塞那首歌，其实，也类似吧，就是靠偶像拯救世界。对， 偶像力拯救世界，也非常有反差萌的，是不是？大家可能平常都觉得小偶像非常可爱，但是他们其实身体也蕴藏着非常大的能量，可以拯救世界。 对，其实在现实中也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说你让我出来，你去跳什么多少个小时，排20几个舞去跳？我说你，那我跳楼吧，我跳不了舞了，我根本就跳不出来的。所以对于体力啊，甚至说主要是意志力上，还是蛮考验人，需要一个很强的能量去支持的。 那像兰陵，就比如说你们平衡录戏的话，会有特别长时间在棚里的时候吗？ 有，我们之前录了一个电影，哎，能不能说？我思考一下。 你就是录过一个东西， 最近上映、即将上映的《追捕》。对，我们录的时候其实就是 追捕，是那个我怎么记得之前有个日本电影非常经典的， 就是对 跟那个有关系吗？ 对，是翻拍过来。 哇哦， 已经在电影院开始有广告了。就是那个张涵予演的。对，然后我们当时录的时候是从早上在棚里一直录到晚上，就大概十几个小时吧。当然不是说排练，你排练可以开空调吗？ 我们那个排练室其实有空调，但是我们之前排练室那空调特别弱，就是很热，还是 窗户什么的呢？门什么的？ 没有，其实 有我们直播间热吗？ 差不多，而且我们还跳完舞嘛，基本上就是很多汗。 其实因为录音棚大家都知道一定要隔音，隔音怎么办？要打那个海绵啊和一些材料打得满满的，然后没有透气，没有空调，不可以开电风扇， 好辛苦， 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概这么一半房间大小的地方，然后一人一支麦就对着路喊杀呀冲啊，就一天下来基本就是棚里是没法进人的，特别味儿， 都是汗， 都是人味儿， 都是努力的汗水， 对，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是有它辛苦的一面，只不过大家可能是在台上啊台下的排练，我们更是 更多是在幕后的这么一个工作， 嗯， 对，都很辛苦， 没错， 包括我们的老大，嗯，对， 我也会好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节目，希望大家都支持我漫游哈佛的，哎，猝不及防的 一个广告， 互吹， 嗯，商业互吹， 嗯，说到了27号公演，后续还会不会有相应的演出计划？ 我们后面肯定会有很多演出，但是现在可能也不太方便透露，但是就大家只要持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就可以了，新浪微博搜索 Doki Doki 48 社团。对， 哎，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定期举办公演，比如把它形成一个常态化？ 嗯，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或者是说追求的一个目标吧，我们也非常希望它能完成，然后所以这一次的公演其实也是一个试水吧，就看看大家，如果说如果大家很喜欢我们演出的话，那我们以后也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只是现在这一期还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可以来现场看我们的公演，来支持我们，对。 嗯， 我觉得付出努力的话多多少少一定会有回报的。 嗯，而且你看今年的比赛也结束了，你们后续会不会想一想调整一下自己舞团的发展方向呢？就未来一年有什么那样的？ 对，是有规划，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但现在也没有办法说。就总之我们现在先就是全心全意的，对，先去做我们现在这个专场的公演， 嗯， 对，然后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来支持。嗯， 对，因为有一句话怎么说，做好眼前的事，有一天突然回头一看， 嗯， 哇，我站在这么高的位置上， 对，好高哦， 这种感觉。 我错了，我错了。 没有没有，所以我对身高还 是 挺满意的。 兰陵被怼成五。 对，因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在每到了一个环境，最后被怼的一定是我。可能因为这就是因为我身高带来这种自带的这种温暖的气场，大家就是比较没有距离感。嗯， 对， 小暖男是不是？ 对对，谢谢你夸我。 是，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 Doki Doki 48的，继续支持我们的兔糖和泡泡，因为大家都是非常不容易哈， 嗯， 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的小偶像，是不是？ 嗯，对。 那最后再来给大家这个号召一下，大家来看演出好不好？ 对， 每个人可以再说一句话，比如说这个公演最精彩的是什么？ 嗯，8月27号的这场公演真的是凝集了Doki 的成员超多超多的心血， 嗯， 就是请大家一定要来支持我们。 嗯， 我觉得只要是对48系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希望你们来看一看，因为我们团真的还挺就在还原原版这上还是很用心的， 嗯， 而且就是我们会有准备非常非常多大家可以很嗨很嗨的打 call 的一些的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包括像之前刚才说的可能会有一些很神秘的小互动啊也都会有，所以呢就很希望大家能够过来看我们8月27号的公演。 嗯，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 Doki Doki 48， 嗯， 非常感谢我们的兔岛和泡泡做客直播间，谢 谢 两 位， 辛苦啦，谢谢。嗯，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然后大家只要来关注我们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每期节目的直播以及视频回放啦。 没错，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669 3，欢迎大家加入，我在那里等你哦。 嗯，没错。然后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再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 明天哇， 哎， 这个，哦， 终于等到了， 厉害 了。我只能说就之前有很多小伙伴会问我们说这个明天那两位嘉宾什么时候来， 就不要卖关子。 好，我给大家来郑重的介绍一下， 就是， 明天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创始人，应该可以这样说，是不是？ 对对对，没错， 嗯， 是这样。 北斗企鹅工作室创始人， 我的老板和我的老师， 知名人气声优山星和黄真纪会将做客我们漫游嗨翻天直播间。 比如说《10万个冷笑话》， 对， 叫我女王大人， 不要叫我大王， 叫我女王大人，你好像啊，天哪，你是研究过的吧？还有 你看 他的 CP 小金刚，哎，这两个人会一起。其实山总是很少会参加 露脸。也不是露脸， 就是说 视频。 山总对于参加活动来说，他更喜欢吃，更喜欢吃些好吃的。 所以我们把山总从家里拉来，尤其在饭点的时候， 没错， 把山总拉来做节目非常难， 是很不容易的。大家明天一定要来， 嗯，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收看。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我们的黄真纪以及山星交流，可以随时明天通过弹幕来发过来，我们会选一些非常好的问题来现场问我们的山星黄真纪，让他们做出回答。 是的，一定要在弹幕上多夸夸兰陵。 你放心吧，明天晚上对，其实明天晚上还要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呢就是明月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没错， 所以 明 天这个 对，其实明月 也不会 他明天做应该正襟危坐，乖巧。 对、okay. 因为老板在是不是总之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李兰陵， 我明天再见啦，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